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 Je l'aperçois, alors je

界，从白天持续到黑夜。 糟糕，过去 say goodbye， 暂时改变走向未来。 追寻那个我们的画面，没时没刻那么新鲜，你才是我爱情剧本。我和他沙漠越过海洋，穿越时间线，只为能够更加靠近爱情。他让我疯狂，我对你的想念在脑海浮现，只是想你出现，告诉自己不要弄掉那你。

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以为你仍活在那座不灭的城市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几座城，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。 店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， 窗也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，潮涨的海港你牵我走过，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 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样